世界，艺术改变生活，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。我是云云，每周日晚九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。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，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，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。走进国家大剧院，艺术就在你身边。 离开的，让自己心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下班注目的茫然失措，徘徊惶恐，错过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